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，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。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，耗死了他的梦，晚安。 南山南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有意境的歌曲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听着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会不知不觉地走进歌里。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，在南山南当中呢还插播了一段由周璇来演唱的四季歌，不过用到的呢是断断续续的，像是在播放一张存放了很久的老唱片。马蒂曾经说过，他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营造出一种岁月的沧桑感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金海心，是一首非常活泼的把耳朵叫醒。

我们听到的这首《等到那一天》当中呢，虽然唱到的是没有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但是唱出的这种态度还是非常的乐观的，不管怎样都会等到那一天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依然来自于苏有朋早期的作品，叫做《珍惜》，出自他1994年单飞以后发行的《珍惜的背包》这张专辑当中，也算是苏有朋的一首成名曲。和刚才的那首歌一样，它呢同样也是由李子恒来填词，由李子恒来担任制作的。有一次演唱会的时候呢，苏有朋唱起了这首歌，说到了自己单飞以后呢，刚开始的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多的挫折，配合上这首歌的优美的旋律，再加上苏有朋那种低沉的嗓音，让人听起来非常的感动。 轻狂有时难遇晚秋风，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，经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，谁说青春不能错，情愿热泪不低头，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，珍惜青春梦一场，珍惜相聚的时光，谁能年少不痴狂，独自闯荡，就算月有阴和缺，就算人有悲和欢，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，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，明天还有云要飞，亮着天空陪我追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珍惜青春梦一场，珍惜相聚的时光，谁能年少不痴狂，独自闯荡，就算月有阴和缺，就算人有悲和欢，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，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，明天还有云要飞，留着天空陪我醉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，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苏有朋早期的两首歌曲，一首呢叫做《等到那一天》，另一首呢叫做《珍惜》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小虎队的成员当中的吴奇隆的一首成名曲，叫做《追风少年》。一想到《追风少年》呢，就直接可以和吴奇隆划等号。当年吴奇隆那张骑着摩托车的那种酷酷的海报啊，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当中。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《追风少年》。在上面时段节目最后呢，我们为您送上的会是周杰伦的一首《心情》。《心情》这首歌的歌词和音乐结合得非常的完美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、和声编写、吉他和声都是由周杰伦亲自来完成的，而这首歌呢也是成为了周杰伦的经典的代表作之一。马上就来一起听听这首歌。 不是

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即将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些歌曲呢，都是比较清新的。而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孙燕姿的那首《雨天》。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孙燕姿最感人的代表作之一了。音乐很凄婉，让人每听一遍都觉得很感慨。歌词中唱道：“你能体谅我有雨天，偶尔胆怯，你都了解，让凡是有过经历的人都不禁心潮起伏。” 站在十字路的交点，该怎么走？我却只想回头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的一首《雨天》。孙燕姿这位歌手，她的声音呢很特别，尤其在这首《雨天》当中啊，在转音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值得推荐的歌，它是歌手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来演绎的一首叫做《梦田》的歌。

云南呢，位于我国的西南部，省名叫云南，本身呢就非常的美。它呢，在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、非常诗一般的名字，叫做《彩云之南》，就为我们描述出了云南当地的一些非常美妙的风情。 生在了的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。马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这些歌曲呢，希望都能给大家带来一种清爽的感觉。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，会是电视剧《还珠格格二》当中的片头曲和主题曲，歌名叫做《自从有了你》，也是其中扮演《还珠格格》的赵薇来演唱的。她唱出了自己扮演的那个角色《还珠格格》的那种敢爱敢恨，而且内心的那种单纯。在节目最后呢，就为大家奉上这首《自从有了你》，也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又重新回忆起这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。 北京时间19:00。